Love of my life, you've hurt me. You've broken my heart, now you leave me. Love of my 脸偷偷

追求如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。黄莺高歌，爽快唱。何故将人思念不离开？孤舟海中欢，活得四不像，还是那么想着他。 不睡的你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，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，我是麦麦麦同学。快快下载听听 FM，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，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，首页进一群，每天打卡，眼熟 ID 送福利，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。 注定毁灭后重塑一个新的我，当一念一线缝合了双眼，将要斩断了所有的谜底。世界宣告我的美丽，几次回声后疯了都成了药。成了呀，到覆辙，众说纷纭的规律，随日子朝来暮去，汹汹涌涌的人群，对此漠不关心，最后只剩下热爱，带我迎接未来。哦，这凡人的躯

目送，原来缤纷的彩虹其实不属于天空，只是短暂的相逢。曾经的怦然心动变成了不可触碰，曾被你无限的宠，现在哭得无动于衷，到后来我才搞懂，那难以愈合的痛只能求时间宽容。我们大爱的纯真一路懵懂磕磕碰碰，等到了现实之中已经恋中才肯服从，那些伤太过凶猛像是一种华丽苦衷，连最后的梦都被暂时的遗忘，爱上你算我是功，幸福有种陷入老落，可怜我一腔英勇对你放松不得善终，多嘲讽就像迷宫爱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知道吗？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，感受生态环保，践行文明礼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帅，我这儿更精彩，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，体验冰雪运动，乘坐京张高铁。 哎，要我说啊，你们都很酷，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？ 你怎么知道？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。 9月22日，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“蔚蓝北京，绿色出行，助力冬奥”线上推广活动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音乐感动心。